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88集。 傅一卓有点心酸。 雪， 傅一卓长着一双不错的眼睛，不扯淡的时候深邃又坚毅，他对李寻说， 你身边还有人在？ 李寻默默看着他，傅一卓声音沉稳道， 虽然不多，但都是很厉害的人，你真的不需要什么事都自己来。 李寻神情有片刻的恍惚，傅一卓靠近他，语气强硬， 你是我弟弟，你得听我的劝。 弟弟，这次让人联想起很多事。李寻低下头。几米开外，小朋友一个追着一个，又打又闹。孩子们正处在最无忧无虑的年龄，声音稚嫩，充满希望，仿佛多抢一块老师的外国巧克力就是世上最大的快乐。他兜里揣着一张已经皱得不像样的照片，有人留了他七八年还完好无损，可到他手里七八天都存不住。他不擅长保留这些脆弱的物件，就像他不擅长应对那些柔软的情感。地板湿了，傅一卓默不作声拿起棒球帽盖到他头上。李寻的忍耐力很强，所以他流眼泪格外让人心碎。李寻按住帽子，头埋得越来越深，他想忍住的不只是眼泪，还有脑海中不断闪现的那段一去不回的金色年华。 我总是在做自己的事。 李寻声音低哑， 我以为我走得很快，其实什么都晚一步，等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妈是这样，李兰是，还有其他人，我永远只能得到一个自我安慰的结果。 李寻抬起头，眼底发红，咬牙道， 你知道吗，我在那家公司见到高建红和方志敬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才能弄死他们俩，尤其是高建红。雪，可我始终想不到合适的办法。 李寻摇头， 我知道他有理由恨我。 裤兜里那张照片上也有高建红的一角身影， 他曾经很信任我。 李寻淡淡道， 他们都曾很信任我。高建红刚开始并不想跟我干，是朱运费很大力气拉他来的，但我从来没关注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，说实话我不在乎。 说到这儿，李寻笑了， 人迪说的对，我是个混蛋。 我不同意。 傅一卓皱眉道， 你确实一意孤行，也犯了错，但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，单纯怪罪一个人不公平。 不过这都无所谓了。 李寻起身，高大的身材生出一股无形的压迫力，他目视前方，声音冷漠阴狠， 我不管他们怎么恨我，该是我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少，那家公司不能有姓方的罪。 你打算怎么做？ 让他滚。 他会滚吗？ 不会没关系。 李寻瞥了傅一卓一眼， 我可以教他。 这一眼一切都回来了。傅一卓坐在小马扎上，像个小学生一样维持着仰视的姿态。昨天任迪给他打电话，破口大骂了一个多小时，这对极少打电话的任迪来说十分难得。傅一卓绅士风度，不管任迪再怎么骂，他都好声好气地哄着。他一直在对任迪说， 李寻不可能会变。时间会磨平一些人的棱角，也会淬炼一些人的灵魂。傅一卓舒心地往后面的大镜子上一靠，望着天棚感叹， 六年一晃就过来了。哎，你看哥这些年是不是完全没变化，还是那么帅？ 李寻没理他，低头点了一支烟，傅一卓瞬间踹了他一脚， 教室禁烟。 屋里还有两三个小朋友在玩耍，李寻不耐烦收起。傅一卓好心规劝， 哎，你少抽一点吧，对身体不好。你看弟妹都戒烟了，人还是要多听劝。 一阵玄妙的沉默，傅一卓对上李寻的眼神，感觉气氛不太对劲。 那个，寻，弟妹那边， 我回去了。 没等傅一卓说完，李寻开口打断。傅一卓震惊， 这么早？ 有事。 你才出来几天？ 傅一卓皱眉， 你怎么总有事？ 李寻头也不回走到门口，傅一卓赶紧追上他。李寻推开门，外面夜色已深。 啊，都这个时间了呀，是时候去找下弟妹了。去吗？我开车送你。 李寻沉声， 别跟我提他，我没工夫想他。 等你有功夫想的时候就晚了。 傅一卓借着浓深的夜色，刻意忽略了李寻眼神中的警告，语重心长说， 轩，你看你又任性了。 李寻危险地眯起眼睛。傅一卓问， 你就不想知道弟妹身边那个男的是谁？ 不想。 傅一卓歉歉地说， 你不想我也要告诉你。 李寻狠狠咬牙，大步离开院子。傅一卓在后面寸步不离，李寻身高腿长，傅一卓更高更长，追起来轻轻松松，还有聊天的闲余。 他是个画家，叫田修竹。 李寻的脚步猛然停住，傅一卓差点撞上去。李寻低声， 叫什么？ 田修竹，是叫这个吧？我记得应该是。 李寻是个不喜欢回忆过去的人，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。大概是因为儿时的记忆里很少有能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在，所以他只向前看，快刀斩乱麻，摒弃一切他觉得不必要的东西，所以他的生命经常是脱节的。以前离开那个家的时候，他想放弃李兰，后来高考结束了，他想放弃傅一卓，如今从监狱出来，他也打算放弃那段校园生活。直到他看到那张照片，那是他满脑子里充斥着吉利公司的事，分不出丝毫精力去想其他。但那照片威力太巨大了，他将他和过去彻底连在了一起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开始回忆了。他惊讶自己对记忆的掌控力，他发现其实他谁也忘不了。他的大脑皮层清晰地存储着那些看似被遗忘的细节，他甚至记得第一次帮傅一卓代考时，数学试卷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什么。所以他当然也记得田修竹是谁。他记得朱韵第一次帮柳思思写的英语作业，记得他去中医馆时的偶遇，也记得他们在美术馆三楼七号展厅看到的那幅画，还有他提起天才画家时的神情。该死的照片。 寻，寻。 李寻回神，冷冷地看着傅一卓，沉声说， 以后别跟我提他的事。 傅一卓凝神几许，脸上的表情忽然端正起来，他对李寻说， 事业问题你是高手，我就不帮倒忙了，但是感情问题，说实话你太幼稚了。 李寻又要走，傅一卓这回直接挡在他面前， 你是不是怀疑弟妹跟那画家在一起了？你问过吗？ 问他？ 李寻直接笑出来， 你让我去问他这些？ 或许是那笑容着实有些恐怖，傅一卓换了个角度切入， 你对待感情太偏执了。 这件事到此为止。 夜很宁静，暗处有小虫子不时嗡鸣，细微躁动。傅一卓退后半步， 手掐着腰，极少地在李寻面前露出哥哥的姿态。 寻，如果说从小到大有什么是我绝对不会从你身上学的，那就是对待女人的方式。 李寻侧过头不看他，傅一卓说， 你太缺乏风度。 李寻冷笑。傅一卓面不改色地说， 女人是这世上最娇贵的花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色泽，她们心血熬得比男人快很多。 李寻手插兜看向一旁，完全听不进去。傅一卓严肃道， 你要知道，你当初没有给任何人机会，你只为自己做下决定，所以你不知道那段时间里别人都是怎么度过的。 李寻嘴唇抿成一条线， 如果大家六年来都沉浸在你的势力，早就油尽灯枯了。 李寻死死抿唇，倔得就像一根搬不弯的钢条。他脑中浮现出咖啡厅里的画面，朱韵进店的一瞬间就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不是因为她是朱韵，在认出她之前，他先判断出她是整个店里最美的女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